朝鲜新举发行了多种邮票，邮票分别反映了平壤养老院、朝鲜国树、松树、朝鲜民族服装、各种药用植物等。